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你成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其實請嚟咧 Wallace 同我哋講下咧係呢個好有意思嘅啟德河個計劃啦。咁我睇下頭先嗰樣嘢啦，好緊要就係、是、透過綠色嘅藝術去認識咧，即係。藝術都好緊要啦，同我哋環境有咩關係呢？你講下呢個好有趣嘅創作。 其實咧，綠色藝術咧，我哋當時咧，其實都係一頭霧水係乜嘢嚟咧？咁其實喺早幾年咧，我哋就同魏浩鵬咧，我哋個機構咧就組織一個叫做 Green Arts 啊，呢個試下出咗呢本書，亦都有啲行動，就咧就係點樣去喺香港我哋所謂嘅定義何為綠色藝術咧？咁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當時。咁但我哋邀請咗唔同藝術家啦，去探索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樣。咁呢啲其中一啲係好簡單嘅一啲方法啦，就係、是、用一個膠杯我哋剪咗俾一個風車仔咁樣，就同啲小朋友玩咁。咁呢就我哋就將藝術嗰個所謂嘅深不可測嘅一個諗法呢，就將佢帶返去一個好容易理解亦都可以摸到嘅一個層次裡面。亦都可以有個訊息呢，就話其實周邊嘅環境呢其實都蘊含藝術嘅成分。尤其是當我哋對環境有一個呼應嘅時候呢，其實有一個好容易去理解嘅一件事情。咁所以呢呢啲活動呢，我哋就同一啲小朋友玩啦。咁但係更加深嘅層次呢，我希望呢就話通過小朋友嘅參與呢，佢真係有個親身對環境嘅參與，亦都覺得佢係可以改變環境。咁呢個其實就係、是我諗喺我哋所講綠色藝術嘅背後嘅意思啦，就唔係個表面你做到乜嘢或者件嘢好靚唔靚嘅意思。 好啦，咁下一張睇下啦。 嗱，咁佢哋做咗風車仔 咧，我都覺得係好有趣啊。 咁咧，佢哋就我哋揾啲同學仔啦，同佢哋就擺咗佢喺個河邊咁，喺河上面。咁突然間由黑色嘅水，變咗好多唔同嘅彩色嘅嘢， 係好靚，影相又靚，係啦， 係影相好靚。咁其實藝術就有咁樣嘅力量咧， 美化環境， 可以即刻可以改變到你對一件事情嘅感官啦。 係，咁當時佢哋都有啲成效，係咪好似淨化咗少少嘢咧？因為佢咁嘅碌， 其實有少少，但係就 就唔係好大嘅， 唔係好大。但我諗更加多嘅淨化人對嗰個河嘅一啲 睇法 係 嘛？ 睇法即係呢條河污糟嘅睇法。而家唔係喎，條河唔係污糟喎。咁呢種淨化咧，係比我哋所謂嘅 physical 嘅水質嘅淨化咧，我覺得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係嘛？ 同埋更加難，更加難，因為一個人嘅概念咧係 好難改變， 好難改變嘅。咁但係我喺呢個啟德河嘅經驗咧，我就發覺，咦唔係，我哋係真係可以改變嘅。但係要有好多耐性咯。 好啦，咁但係你點樣放起？ 我哋係用啲魚絲啊吊起喺個空中咁樣吊住。咁變咗你好似好若真若假咁樣。 係，我就覺得你一路長期放佢會即係。點解佢會浸濕啊？咁淋下其他嘢。 所以你見到咧，左邊呢張相咧就係真嘅，右邊呢張咧係 Photoshop 嘅。 我明白咁樣，我明白。我講頭先我都想象緊，點解可以咁嘅咧？一路都 咁，但係都好接近㗎。 我明白，收到。好，下一張相。 咁啊，頭先我講都提過啦，就話我哋邀請唔同藝術家咧，外面外國嘅一啲有經驗藝術家啦，同埋本地嘅一啲藝術家同埋建築師啦，入翻去學校裏面，咁有幾個層次咧，去將呢個信息咧帶翻入去學校，亦都曾經去做一啲活動咁樣。 咁參與學生嗱，呢啲個個都好即係個高知識啦，藝術家點樣同我哋溝通得？ 啊，呢個都幾有趣喎，即係因為最初我哋請藝術家，我哋都有呢個顧慮，因為佢哋講啲語言，啲藝術語言，究竟學生明唔明嘅咧？ 冇錯，冇錯。 咁其實我哋都係頭先所講啦，我哋有個階段咧，就係邀請啲老師做一個中介。老師作為中介嘅時候咧，佢又學又變咗一個學生啊嘛，即係喺藝術家嘅角度嚟講，佢係一個學生。但喺小學生嘅角度咧，佢可能係佢哋嘅老師。咁邊有呢個中橋梁喺嘅時候咧，好多溝通問題咧，慢慢開始融化咗啦。咁同時間咧，有啲可能比較難明啲嘅理解咧，佢哋都可以通過老師嘅協作咧，係令到小學生咧一齊去參與。咁呢個都有趣嘅，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過程，即係一個形式啦，一個形式啊。咁啲老師後尾反映翻出嚟都覺得，佢哋學咗好多嘢。咁學生又覺得好好玩喎，咁樣 都好緊要啲嘢。好，咁我下一張嚟睇下啦。 咁呢個嘅其中另外一個啦嘅活動啦，我哋就係頭先都提過啦。河咧就唔識講嘢嘅，不過咧，原來我哋放個麥克風落去河裏面咧，然後咧聽到啲聲係唔同嘅喎，有啲快啲嘅河水就噏噏聲啦嚇，啲冇咁快嘅河水咧就會噏噏聲。咁嗱，你見到紅色衫呢、這個老師咧，佢係附近一個學校嘅英文老師嚟嘅。咁佢聽咗呢個聲音，第一次覺得哇，佢同個河咧係真係有直接嘅關係。咁頭先我所提啦，同河嘅對話，啊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對話嚟喎。 可能有啲人可能寫下詩啊，寫其他嘢。 咁我哋都後屘有啲學生咧，都有啲創作比賽啦，文字嘅創作比賽都有啲好有趣嘅一啲即係一啲散文啊，同埋啲詩作。 有邊啲印象你覺得佢描述得好有趣，覺得都幾新穎啊？ 啊！我都一時 記唔起啦，太多啦。 但係佢哋好多時咧就想像緊哇，啟德河將來會係點樣？咁、大家有個共同嘅夢想啊、即係其實通過呢啲咁嘅創作咧，大家係描繪緊一個圖像，我覺得呢樣係最重要，即係話嗰樣嘢未出現，不過咧，當大家一齊諗嘅時候咧，嗰樣嘢慢慢就會成真啦。咁越多人咁諗嘅時候咧，嗰樣嘢就越漂亮啦。香港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咁呢啲啦就係一啲一個藝術家啦，佢係跳舞嘅，咁咧同一個建築師咧就作為一個 partner 入去啦，男校。教啲男仔跳舞，咁其實好難嘅。後屘咧，佢哋發覺搞唔掂啊！啲男仔唔識跳舞嘅，咁後屘咧，佢哋裝咗一個舞蹈咧，好似操兵咁樣，操到去河邊，咁咧就去做一個咁樣嘅形式嘅表演。咁都有趣嘅，因為其實咧啲男生啦嚇，咁其實最初都想像唔到佢可以真係表演嘅。咁就係當然我哋要就翻佢哋嗰個能力啦，同埋佢哋嘅偏好啦。去創作一啲嘢，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個中介裏面咧，即係話啲藝術家咧，其實即係佢帶動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佢能夠將本來啦，佢自己表演冇問題啦，但係佢作為一個老師咁樣去教學生表演咧，就開始去反思緊，喂，我用乜嘢嘅方法，用咩嘅語言同啲學生去溝通，咁都係一種互相學習嘅過程。 好，咁我下一張睇下。 咁咧，跟住佢哋成效啦，我哋就會 係 啦，就做一個藝術節啦。咁喺個河邊做一個戶外嘅一個展示啦，係啦，一個戶外嘅展示有。 咁你代表咩意思咧？當中呢個？ 咁呢個其中係有一班後生仔做一個創作，咁佢就佢當時咧就話咧呢條河咧就好似彩虹咁樣，因為隔離嘅叫彩虹路啊嘛，彩虹道啊， 嚇， 即係。啟德河隔離呢條路咧叫彩虹道，咁佢就話以前啲人就覺得咧，因為污染得好犀利咧，就好多顏色，因為以前嘅上游咧好多染廠嘅，咁啊啲人就叫做彩虹河，咁彩虹河啦嚇，因為啲五顏六色，咁佢今日嘅五顏六色係用啲彩帶咧嚟表現出嚟，咁都有即係幾得意嘅， 同埋同個環境個關係好密切嘅。 咁而家就變咗藝術嘅一個裝置啦。 係，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咁呢個就係當時喺個戶外嘅一個展示嘅場所啦。咁我哋都係以啟德河作為核心，咁兩邊咧我哋展現學生同埋一啲藝術家嘅作品出嚟。咁有啲係立體嘅，有啲係係平面嘅，亦都有啲係詩作啊，或者有啲係甚至擺落水裏面都有。 好，咁我哋係下一張。 咁呢個其中一個作品咧，係一個台灣嘅藝術家啦。咁佢 係 啦，一個大洋蔥啦。咁啲小朋友咧就一見到好中意， 係啦。 咁呢個就我個女女嚟嘅，當時而家都好大個女。咁咧就一走去即刻開咗個窗，咁都幾有趣嘅，即係。 點解你個意思係咩？你以前有解釋過，咁但係而家觀眾又想了解多啲啊。 係 個意思係乜嘢咧？ 嗱，當時咧呢個作品咧，其實係一個台灣嘅建築教授佢做嘅。咁我哋喺台灣見到呢個作品咧，其實好適合呢、這個啟德河去展現出嚟。原因呢個作品叫做漂浮嘅洋蔥。咁佢希望呢個漂浮嘅洋蔥咧，漂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展現出嚟。咁我話我哋漂嚟呢度啦，隨住水漂嚟呢個啟德河啦咁樣。咁我哋就當時用咗一啲即係運咗過嚟啦。咁都幾大工程嘅。咁啊，亦都要。將裝嵌啦，咁然後後屘有一次打風就將成個反轉咗，咁你重新要執翻好佢咁樣啦嚇。咁其實都有趣嘅一個咁樣嘅立體嘅一個 即 係 佢有得玩咁， 係啦係啦， 又會探索下個唔同嘅空間。好，咁下一張就睇下啦。 嗱，呢啲咧就係一啲好即興嘅作品啦。我哋有啲唔用唔同嘅膠水樽啦，就喺附近咧一個小型嘅一個地方一個欄杆啦。本來有一個好硬崩崩嘅欄杆啦，我用一啲膠水樽咧去 裝飾 佢。咁亦都有一個藝術家咧，就用一啲白色嘅條紙，就變咗好似個瀑布咁樣啊，喺個河嗰度， 令到個件事咧會生生啲啦。 係啦，咁即係佢有唔同嘅人嘅睇法，去唔同去演繹嗰個河水咯。 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咁呢啲咧喺周邊咧，我哋亦都有啲展板啦。咁我哋嗰陣時亦都有幾架嗰啲叫做自行車啦，等啲人可以踩住單車去睇唔同嘅一啲作品。咁亦都有呢個河嘅嗰條橋上面咧，我哋有個突然間就將佢變曬顏色，咁啊鋪咗一啲好彩色嘅一啲作品喺度。 嗯。 咁啲行人經過的時候就覺得好特別喎，點解突然間本來灰冚冚嘅路咧，變咗一個好七彩？斑斓嘅一個地方咁樣， 咁令到佢行得嚟都覺得有趣啲。 係啊，佢突然間留意咗個地方係唔同咗喎咁。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集體嘅創作，即係唔同嘅學生啊，唔同學校裏面嘅集體創作。 佢哋參與其中啊，呢個集體創作，佢哋會有啲咩期望啊，或者係參與咗之後有咩感受咧？ 嗱，其實我哋都好想知道佢啲問題。咁我哋喺嗰陣時做一輪啦，咁之後。一年半年後翻去，我哋問翻校長咁樣，咁佢原來校長咧有一次反映翻俾我聽，原來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客人去訪問佢哋啲學生嘅時候，咁問佢哋，你上年學咗乜嘢咁？咁好多學生都反映，我上年參與過啟德河呢個活動，咁所以對於學生嚟講咧，呢個係好印象深刻嘅一個活動。咁呢個活動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有好有意思嘅一個東西。原因係乜嘢？兩樣，一就係佢真係可以參與，第二咧呢樣嘢咧係好同佢學校咧係有關係，即係直頭喺學校隔離。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下一個階段咧，我哋能夠組織起喺啲。河嘅側邊嘅學校咧，成為一個所謂嘅學校村，即係河村就意思咩咧？佢哋可以共同分享一啲資源啦，亦都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佢哋嘅教育嘅一個理念啦，咁亦都可以建立一個比較互相去緊扣啲嘅一種教育模式，去同呢個周邊環境咧協親關係。咁呢個我哋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嚇。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啊。 嗱呢個之後，我哋就即係嗰啲參與嘅一啲專家啦，我哋都有啲研討會啦，同埋入翻學校去分享啦，亦都有啲導賞團啦，帶啲學生去睇翻一啲唔同嘢。咁我哋成個過程咧，就希望可以通過咁樣，我哋散咗出去之後，又可以歸納翻一啲結論出嚟。咁所以呢個歸納咧，我哋後屘就出咗一啲刊物啦、啲書啦，亦都啲教材啦，去翻學校裡面，令到啲學生咧可以即係。可能冇直接參與嘅學生都可以參考翻。 係咪呢本教材？當時呢本教材可以幫佢做啲咩咧？其實呢個教材， 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個教育理念咧，就以一個共生作為一個核心啦。咁之後我哋就有唔同嘅一啲環節咧，有十個議題啦。咁呢十個議題咧，都係同我哋所講可持續發展係有關係嘅。包括譬如話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社區營造嘅方法啦，點樣去城市河流有咩特點啦，咁我哋都每一個議題咧，我哋都做一啲研究，參考國外嘅一啲例子啦，有邊個作為一個代表性嘅一啲理論啦，咁同埋一啲仲有啲延伸嘅閱讀啦，咁希望咧呢一種嘅諗法咧可以入到學校，亦都可以影響到唔同學生對呢方面嘅一啲興趣咯。 好啦，當時會透過呢個計劃裏面咧，即係能夠頭先你講嘅參與咗韓國啦、台灣啦唔同嘅國家，咁點可以影響翻人哋？就或者香港都要做嘅，唔止一條河㗎，香港河渠嘅，即係名渠都唔止一條啦。咁點樣帶呢個理念去到唔同嘅香港地方去咧？ 嗱，首先我哋向外輻射先啦。頭先我講咧，我哋有一個瑞典嘅學生，咁喺佢嘅幫助之下咧，其實咧。瑞典嗰間大學咧，即皇家建築學院咧，佢哋都有學生嚟過兩年 summer 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喺度交流，係啦，就同真係現場去 internship 咁樣，去做一啲 program 咧，同我啟德河去做一啲嘢。咁跟住我哋又帶翻啲學生去翻瑞典嗰度咧，就同佢哋一個交流。咁點解個交流？點解佢哋咁有興趣咧？原因咧就係話。因為瑞典做了很多所謂可持續發展的一些項目了，已經是真的我們今天講的東西已經十年前做了，即是怎樣環保什麼或者一些集體的一些廢物處理諸如此類去一些社區，我們去參觀我們都學到很多東西，但是他們為什麼對啟德河這麼有興趣呢？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啟德河和他們現在做的東西呢，是我們有一個 leading edge， 一個 所以何謂 leading edge 就係話，因為我哋係一個被污染咗環境，然後咧你係點樣去整翻乾淨佢，又顯身價值，亦都係一個民間嘅一個做法。反觀咧，佢哋好多成功嘅案例咧，都係一個比較政府嘅行為，同埋咧佢哋用一個比較規劃式嘅一種形態去做，而佢哋希望攞到一個學習咧，就話我哋佢所用一個字眼叫 social ecological， 即係人同生態一種互相補足嘅一種情況。咁正正啟德河咧就俾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出嚟，就話其實咧我哋污染咗環境，不過咧個自然環境咧係去翻個城市。去將呢啲地一啲被污染嘅環境咧，慢慢去改善翻出嚟。通過當然有人力嘅去參與啦。咁點樣個人力參與裏面，而係自然又可以重新再融入去咧？咁呢個佢哋覺得好神奇嘅地方啦。因為佢哋乾淨環境比我哋多啦嚇，咁亦都佢哋嘅環保意識比我哋強啦。咁反觀就係話，我哋係一個比較環保意識比較落後啲嘅地方。但係又做到呢個咁嘅項目，佢哋究竟點樣做嘅呢？咁對於佢哋有一個學習。咁當然我哋如果呢個學習能夠擴展到香港其他地方，咁最好啦。咁其實一個比較直接啲嘅一個情況就係話，我哋當時喺呢件啟德河啟動嘅時候呢，亦都邀請咗政府一啲官員呢，包括係起動九龍東嘅啲官員呢，咁佢後屘都好欣賞呢樣嘢呢，咁而又將呢樣嘢呢去運用喺而家觀塘嘅翠屏河嗰度，咁翠屏河咧，我諗係第二條咧，慢慢去喺呢個區裏面咧成形，亦都同水體文化咧有關係嘅一個地方。所以我哋希望有一個更加宏觀啲嘅諗法，就係話呢邊有啟德河，嗰邊有翠屏河，而前面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啟德嗰個灣啦，嚇，即係啟德嘅灣區啦，成為一個即係而家嘅東九龍。嘅走廊嗰部分咧，係一個連接貫起上嚟，用水體連貫起上嚟一個地方，令到呢個區嘅居民咧能夠更加享受，更加能夠欣賞到一個生態環境，係一個以前我哋所謂嘅工業嘅區域啦，而家我哋所謂嘅後工業嘅區域裏面咧嘅一個環境，可以點樣去重新去演繹出嚟咧咁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所謂嘅一個大嘅 picture 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提過啦，我哋用個竹棚啦，我哋冇錢起成條橋，只起一半，咁一半咧，跟住我哋咧就做一個睇電影啦。咁原來咧隔河睇電影都好有趣喎，原來即係第一次咁樣啊，都喺對面坐喺度隔條河睇電影，係一個比較新啲嘅嘗試嚟㗎。 冇錯，土地多嘅啲人。好，咁我下一張睇下啦。 嗱，呢個就係開幕典禮嘅時候啦。當時阿林鄭月娥啦，當時係發展局局長啦，咁佢亦都即係亦都支持啦。而家阿黃錦星局長啦，亦都做我哋揭幕禮嘅一個嘉賓啦嚇。 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呢個咧就係嗱最近我影翻嘅一啲河道嘅一個改善啦。咁咧就通過渠務署啦，同埋一啲環保專家啦，同埋一啲園林設計師咧嘅幫助咧，而家兩邊咧就比較靚啲，同埋有多啲植物，亦都有啲石頭。 即係保留咗70年嘅石牆。 係唔係呢個部分？ 唔係呢部分， 另遠少少嘅部分，就近住呢個亞潮圍村嗰度。咁呢啲都係新嘅石牆。咁咧，但係咧佢就有一啲所謂一啲喺河裏面咧就。擺咗啲石仔喺度，咁咧就令到啲雀仔咧多啲地方去棲息。咁其實都有個好處嘅，咁嗰啲令到個河水咧個流速咧有唔同嘅變化。咁唔同嘅變化咧，有唔同嘅群組嘅河嘅魚咧就可以喺度棲息。咁其實即係去仿照或者係仿生一個仿照嘅方法咧，去將一個自然嘅河道咧。去 即係多樣性啲，令到 多樣性啲。 係點解一定要種綠杜鵑咧？又喺附近。 嗱，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問題。點解定綠杜鵑我都唔知道。不過咧，當時咧佢哋好似個園林設計師咧就都問過當區嘅意見。咁我就話你唔好種，即係佢當時就睇個意見就話啊，我哋四季咧有唔同嘅花，我唔使咁多，你揾一隻即係。一個階段 上有嘅 或者係一個階段咧，突然間好唔同曬嘅咁樣嘅一種植物啦咁。咁我諗綠杜鵑係當時佢哋嘅選擇啦，即係可能一開嘅時候咧，成條河都變咗紅色啦，咁變咗一個吸引力會大啲咯。咁我諗都係一種諗法嚟嘅。 係啊，同埋你嗰時你哋爭取嘅建議就係、是。 沿河都有好似一個走廊可以行過。 係啊係啊，而家仲未完全建立起上嚟。咁、但係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呢個只不過起步啦。即係如果佢今年即係過年之前嘅年初啦，或者 係 差唔多去開幕，再第一個階段嘅完成啦。咁、我諗第二個階段咧，其實我哋都同區議會一啲朋友咧去協作，咁佢都展開緊一啲導賞嘅一啲訓練。咁、希望訓練多啲嘅社區人士同埋學生。去做導賞員，去帶動更加多嘅人。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一階段嘅引申啦，去到第二階段嘅點樣去成為呢個區嘅文化，水作為佢哋嘅生活一部分。因為所講文化係佢哋生活一部分嘅意思。咁呢個文化咧就係話點樣我哋更加多啲嘅親水性。頭先都講啦。周邊嘅 deck 即係木嘅走廊啦，甚至我同隔離依間學校咧個校長而家退咗休啦，就講笑話，你要拆咗啲圍牆，等學校咧要開放去嗰條河嗰度咁啊。咁當然今日都未完成啦。咁我希望如果佢哋覺得拆圍牆都係一個可行嘅，咁我覺得更加好，即係話。學校同個環境咧係結合起上嚟嘅時候，係更加理想。即係我諗你都去過啦，廣州咪有咯 嚇。 當時即係我諗喺國內做嘢比我哋快啲啦。 係冇錯，啱嘅。係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嗱，呢個今日我哋見到啲雀仔啦，呢啲好大隻嘅雀仔啦，呢啲咁佢又多啲地方棲息啦嚇，咁亦都好得意喎，佢唔怕人嘅咯開始。即係佢習慣咗喺呢個社區好密集嘅環境裏面居住，咁、我覺得呢種共生已經慢慢形成緊。而家問題就係人點樣可以同呢啲生態係攞咗一個平衡，同埋我哋用一個更加欣賞嘅態度咧，去喺個城市居住咧。 既然有好處，亦都有缺點嘅，有啲人可能會擔心會唔會傳疫病菌啊、污糟嘅問題咧。 嗱，呢個就其實同佢嘅存在係冇關係嘅，其實咁講病菌。嘅嘢係永遠都會存在嘅、只不過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個更加所謂 civilized 嘅方法去處理嚇，咁、我哋係咪完全避曬佢就等於冇咧？咁唔等於啊嘛，咁冇呢啲雀仔有老鼠㗎啦，都有病菌，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用一個欣賞呢個態度去睇我哋身邊嘅生態，同時間我哋亦都要用一個尊重嘅方法，就唔係話雀仔去射佢啊、打佢啊更加去應該用一個。正如所講，即係尊重啦，即係佢嘅生存同我哋嘅生存其實係一樣嘅，係同等嘅。 同埋第二樣嘢就是可能喺設計上可以方便佢哋個位咧，可能就影響唔到咁多人咧，其實就減低頭先你嗰個問題。因為時我哋譬如有啲區啦，去銅鑼灣搭車，可能佢路上面好多白鴿嘅，佢始終都會有樹，有啲嘢亦都可能出咗嚟嘅時候，啲人就會擔心個衞生嘅問題咯。 咁但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諗一路互相學習啦，因為啲雀仔要學習點樣去避咗呢啲人，人亦都可以點樣學習去喂尊重佢之餘，又可以避開佢哋嘅一啲所謂一啲唔好嘅嘢啦。咁、其實都係我覺得有趣嘅一個學習過程，就唔好話完全係 唔俾佢出現 白手套咁樣，乜都唔出現咁樣。 好，咁我哋下一張嚟睇下。 咁呢張係最後一張啦。咁呢個咧就其中一個，其實佢好多樹木啦。咁其實而家已經係佢哋基本上一個棲息嘅地方。咁我記得咧有間學校咧，佢啲學生就曾經數過，佢哋周邊嘅樹大概有四五棵大嘅榕樹。咁佢而家已經佢數過咧，大概有四五十隻呢啲咁樣嘅大型嘅雀鳥咧，已經喺固定喺度。咁夜晚就飛咗翻嚟啦，朝頭早咧就周圍去飛。飛到可能係遠啲嘅地方啦，或者係周邊嘅地方啦，但夜晚咧就翻去嗰度棲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喺城市裏面咧提供咗一啲環境，令到人又住得開心， 即真係一個 生態 居城。 係啦，生態又住得開心，而我哋又一齊，其實喺一個同一個環境裏面居住。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正正咧就係我哋要探討嘅一個更加大嘅議題啦。即係呢個議題，我諗有兩樣嘢，一個就話我哋所講個文化嗰個本質，我哋文化本質唔係話一個侵略性嘅嘢。第二點咧，我哋係咪用一個相對尊重嘅方法去引入一啲自然環境咧，令到我哋嘅生活質素提高？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喺尤其是喺香港特別需要去關注，因為香港畢竟係一個高密度 嘅 城市。我哋點樣去住得好啲？我哋唔能夠撇除咗我哋要住好闊、好大嘅空間，反而咧就話點樣我哋可以引申一個自然環境，令到你 啊，住喺嗰度又唔需要好大，但又好舒服咧。咁咁呢 個就諗起我咧，就2030加咧，其實佢成日講埋 walkability， 就係好似你嗰個講法就係，其實好多區可以透過行路， 冇錯， 去即係令到舒適，佢欣賞環境啦、休憩啦、交流啦，同人。 但係仲有好多功夫我哋要做咯，即係我哋提咗呢個咁樣嘅願景啦，咁亦都。某程度過，因為過去嗰十零年咧，我哋對啟德河一個投入啦，亦都一個、一個幻想啦。當時有一個，而家變咗慢慢變咗真實啦。咁其實都係一種過程咧，或者一個經驗咧，可以去同人分享咧，就話呢個地方咧係真係可以好啲嘅。但係呢個好啲嘅實施或者一個實踐咧，係需要唔同人，包括可能大學嘅老師。社區嘅人士，甚至中小學嘅學生，因為對於佢嚟講，本來讀住本書睇件嘢，而家唔係可以改變環境，佢能夠有呢個咁嘅體驗，或者有個咁樣嘅我哋所謂嘅能力咧，佢覺得自己有咁嘅能力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嗰、那個居住或者可能唔係咁大嘅問題，即係只不過而家我哋好多時好無助咁啊嘛，完全係一個啊，政府俾我咪要咯，政府唔俾我就好似無能為力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喺呢個社會裏面生存咧，其實都應該有咁能力咧，去改善佢哋環境啊。咁我哋點樣去做，或者我哋係咪可以通過譬如啟德河作為一個案例，咁去實踐或者去體驗多啲咧？ 好啦，咁呢個好緊要，你就講共構、共建、共享。而家就係點樣能夠即係共構同埋共建先啦，即係共享就之後啦。好頭先你講過嗰樣嘢好緊要，就係、是。點能夠即係社區認同你一樣嘢啦？即係區議會啊，或者政府肯投入先可以做到你個理想啫。就算我去參與，可能佢未必俾你去有個渠道平台去進入噶嘛。咁而家你咁樣樣嘅時候咧，市民點可以能夠即係接觸到，又繼續可以參與呢個計劃咧？ 我諗其實我哋所講共構共建共享都係一個理想嚟嘅咁其實呢個理想係點樣實踐咧？咁頭先我講咧，我哋通過好長時間嘅一個。身體力行嘅參與啦，亦都好多謝社區上面嘅支持啦。咁當然啦，第一步我諗就社區本身佢就有一個凝聚力先。如果社區冇凝聚力嘅時候咧，我哋講嘅嘢，尤其是我哋喺學界講嘅嘢咧，其實根本就無關痛癢嘅。咁我諗第一點就係有一個咁樣嘅互動先，產生互動而通過一個實體，我佢所講經驗，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實體就係通過學校嘅學生啦、師生嘅幫手啦，咁佢哋開始去將呢個信息咧，慢慢去深化，去亦都去滲透到落去社區。當呢啲學生長大嘅時候咧，佢起碼有個意識先，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因為我哋所講嘅教育唔係話今日教佢聽日要考試幾多成績，反而就係佢有一個意識嘅改變。咁呢樣我覺得係。更加深層次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當他有一個這樣的意識的時候呢，其實當然政府其實某程度在最初的時候呢都是一種阻力的，對於我們來說。但是在一個過程呢是慢慢去游說啦，或者去他慢慢開始軟化啦，或者我們通過不同的溝通的方法呢去令到我們的意念或者我們的看法和他們的是吻合起上來。因為很多時候政府部門尤其是喺而家嘅情況咧，就唔同部門佢哋基本上有各自嘅分工。咁我哋都好欣賞，譬如話喺強務處喺呢個 case 裏面咧，佢都好願意同我哋合作同埋去溝通。咁亦都今日睇翻嚟講咧，佢哋做咗好多嘅成績咧，係我哋應該咁講，係應該稱譽佢哋嘅，即係話佢哋唔係淨係做咗渠務， 冇錯， 所謂做污糟嘅嘢走趕走咁簡單，而係改善佢係。我諗要改名啦，應該唔，因為渠務署係比較人哋印象好似都係即係叫渠啫嘛， 通渠啊、防洪啊嗰啲咧。 咁我覺得佢應該改一個名字，就應該同一個水體啦，或者一個城市嘅。 可能啲人又好難理解。 我唔知啊。咁我哋要證明啊嘛，證明佢啊嘛。咁其實等於我哋個經驗就話啟德河，我哋將啟德名渠改名叫啟德河嘅時候咧，亦都對成個意識上面有改變。咁我覺得係需要。今日我哋一齊要同政府部門啦、區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持份者啦，一齊合作。其實中間有一個好微妙嘅關係，亦都嗱，你問我，可能冇一個絕對嘅 formula， 冇一個絕對嘅方法，但我諗都喺每個區裏面咧，都應該有啲咁樣嘅成分。而佢每一個區咧，應該佢哋有唔同嘅一啲特性。咁點去掌握個區嘅特性咧？覺得就係、是如果你要參與要改變呢個地方嘅時候咧，要掌握呢啲嘢咯。 好啦，或者你介紹下你哋個 website， 等大家可以即係上網睇多啲，因為今日講都講曬㗎，你根本真係好長嘅歷史。咁你點樣去揾到你哋，或點樣講講個 website， 或者俾大家知道啊？點樣去上網睇你啲資料，參與你哋活動？ 係咁我哋而家嘅 website 咧就叫啟德，睇下先。我都好似，因為呢個 website 咧有少少 update。 咁但係你打翻個記錄係咪會揾到一個名字？ 可能會未必，因為我哋有少少技術上嘅問題。 哦，咁樣。 不過 anyway， 咁呢啲書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喺坊間度買到嘅。 嗯。係啦，佢叫社區營造學社啦。咁咧就其實咧出版當時咧就共構共建共享，你都會揾到呢幾本書或者叫啟德河嘅。 啊，如果你揾唔到咧，可以揾阿 Gloria 揾咗。係 啊係啊，冇錯冇錯，直接可以揾阿係啦教授都可以聯絡到嘅。 係啦， 咁我哋呢個時間咧都同聽眾同觀眾講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